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不天罡》，作者孟西石。 第186集，阴谋。 好点了吗？ 宋恩对这个人头的存在习以为常，语气和蔼，像是在问候老朋友。山本清志却不领情，反倒恶狠狠说： 你觉得我这个样子能好吗？要不你来试试。 他下意识地想要转动脑袋，却发现根本没法动弹，不得不再次意识到自己已经没了身体的事实。山本清志血红的眼珠子一转，落在了红瑞和董巧兰身上。 他们是找来给我用的身体，女的太肥了，男的还凑合，把男的给我用吧。 红瑞身体一震，他强忍住惊惧，死死保持沉默，将身体伏低，一动不敢动。然后他就听见了宋恩温和的声音： 你差点魂飞魄散，问题不在于身体，有了身体你也没办法跟正常人一样，不要打他们的主意。 洪瑞不由自主松了一口气，身体差点虚脱瘫软。他顾不上有用这个词对他来说相当侮辱，这一刻最重要的是险险逃过一劫。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宋恩的厉害手段，而他一点也不希望这些手段有朝一日用在自己身上。他会结识这位降头师纯属偶然，那时他跟生意对手林记在南方竞争一块地皮，论人脉论财力，岭南林家都压了他一头。洪瑞为了那块地皮准备许久，结果白白拱手送给林氏，自然很不甘心。这时正巧董巧兰将宋恩上师介绍给他，对方自称可以通过做法使得林氏自动退出。洪瑞半信半疑，但没过多久他果然听说林记生了重病，林家疲于奔命，为林记到处寻找治病的办法，对地皮的争夺自然无疾而终。洪瑞顺利拿下地皮，事业更上一层楼。从那一次起，他就对宋恩顶礼膜拜，敬若神明。而在那次之后，但凡他有所求，宋恩也都会出手，包管他心想事成。曾经有泰国本地的朋友告诉洪瑞，降头术在东南亚一带极为盛行，缅泰马越等等，降头术派别数不胜数，而宋恩就是黑袍降头师里最顶尖的那一个。他手段狠辣，巫术高明，各种降头术信手拈来，别说普通人了，就连其他降头师都不愿轻易得罪他。这让洪瑞越发对宋恩敬畏有加，不敢得罪。宋恩告诉过洪瑞和董巧兰，他自己也是波贝叶大人的仆从。波贝叶大人从沉眠中苏醒过来，需要一个合适的躯壳，问他们愿不愿意为大人奔走。如果愿意全力帮忙的话，等大人彻底复活之日，他们也能得到大人赐予的无上力量，凌驾于万人之上的名声或数之不尽的钱财，到时候对他们而言将会是唾手可得之物。作为一个本性追逐利益的商人，其实洪瑞并不大乐意答应这种兑现日期虚无缥缈的要求，但他不敢违逆宋恩。相比之下，董巧兰比他要虔诚的多了。回去之后，他还真就认认真真的为波贝叶大人挑选容器，挑来挑去，就挑到了韩琦身上。作为韩琦的前经纪人，董巧兰拥有韩琦的一切隐私资料，他将这些资料发给宋恩，宋恩果然很满意。于是在韩琦不知情的情况下，专门为他量身定做了一个阴谋，就此诞生了。董巧兰先把备受英灵纠缠困扰的韩琦带到宋恩面前，由宋恩亲自过目， 帮他驱逐婴灵，将其锁入玉牌，并给他画下一个美好的未来。回去之后，韩琦在洪瑞的暗中扶持下，事业果然一步步好转，直到遇见对他体贴有加、深情款款的洪瑞，韩琦开始对宋恩产生信任，并逐渐深信不疑。在韩琦怀孕之后，洪瑞还带着他来到宋恩面前，由宋恩亲自做法，为韩琦注入了一缕魔气，并告诉韩琦，他这一胎是福胎，以后能让他大富大贵，不可估量，让他要好好保护。韩琦信以为真，果然对腹中胎儿充满期待，只是这时候出了一点意外。他对孩子的期待情绪影响了魂魄被锁在玉牌里的婴灵，而那个婴灵是他从前流掉的孩子，看见妈妈把自己当成工具，对现在的孩子却宠爱有加，不由满腹怨气，最终冲破了玉牌的前置，导致飞机上发生的事故，也导致了后来的一系列事件。洪瑞自然不知道冬至他们无意之中把宋恩在韩琦身上的布置都破坏殆尽，他只知道宋恩此人阴狠毒辣，睚眦必报，自己现在坏了宋恩的好事，说不定也会受到惩罚。从进来伊始，他就一直提心吊胆，吓得不轻。不过宋恩没有理会他，依旧在与那颗人头说话。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中国能人遍地，不是你能轻易招惹的，你还不听劝告，跑去那里大肆杀人，这次的事情正好给你一个教训。 我本来可以为大人带回几个修行者的魂体，没想到被一个人坏了好事，等我找到身体，就要去找他碎尸万段。 山本清之阴狠扭曲的表情让董巧兰看得心头一颤，忙扶下身体，不敢再乱瞄。 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是个中国人，名叫冬至。 傀儡分身术其实是阴阳术与降头术的结合，当初山本虽然侥幸从冬至剑下逃脱一命，但本体一死，千钧一发之际，他也只能勉强来个偷龙转凤，保存下现在的这颗头颅。所有的修为已经毁于一旦，现在连能不能找到合适的躯壳死而复生都不知道。山本每天只能待在这个阴暗的小屋子里苟延残喘，也难怪会崩溃发狂。宋恩神色微微一动， 我记得你是在中国的路程出事的。 他转向洪瑞， 这几天韩琦在哪里你们知道吗？ 董巧兰一脸茫然，洪瑞仔细回想，小心翼翼道， 我出国前好像是听说他在路程拍戏。 宋恩看向山本，心平气和笑道， 看来这不是巧合，我没有料错。不过你也不用愤怒，我想你的仇很快就可以报了。 我现在更想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到我的身体。 不要急，就算找不到合适的躯壳，等大人复活也一定会为你重塑身体的。 话刚说完，宋恩神情陡然一凛，双目直视前方，却又飘渺无焦距，似透过山本在望向远处某物。少顷，他身体明显松懈下来，轻轻舒了口气，对洪瑞道， 大人要见你。 洪瑞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以为自己听错了。 是那位大人？ 他连名字都不敢说出来，不是出于敬重，而是畏惧，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恐惧感。宋恩却不但说出了那个名字，对他温和地笑了一下。 是的，是波贝叶大人，你很荣幸。 洪瑞不觉得荣幸，他只感到害怕，可又不敢违抗宋恩。他开始深深感到后悔，后悔一开始不应该听从董巧兰的蛊惑踏上这艘贼船。但现在这艘船已经驶入茫茫大海，他要是想下船，只有被淹死。他只觉得波贝叶大人想要召见自己不是什么好事儿。这种直觉来自人类几百万年来狩猎与被狩猎的动物本能。虽然洪瑞知道自己无法退缩，他只能尽可能地放慢动作，抱以那位大人下一刻就会改变主意的微妙希望，一面又忍不住偷偷回头去看董巧兰，希冀的对方忽然闹出点什么动静，可以让他不必去亲见。宋恩似笑非笑，将他一切的小动作尽收眼底，非但没有打断他，反倒还饶有兴致地看着。哼，一声冷哼让洪瑞冷不防吓了一跳，他抬起头看见那颗人头正盯住他，流露出某种不怀好意的神色，不由心头一突，也不敢再磨蹭，赶紧爬起来跟在宋恩后面。又是一条过道，其实四周风景还不错，青山绿水，芭蕉叶在风中轻轻摇曳，头顶白云飘过，展露后面的蓝天。但洪瑞浑身冷汗，根本没什么心思去看风景，一心只想等一会儿要如何的应对。他游走于政商两界，见过的大人物不知凡几，但即将面对的已经超脱了人类这个物种，拥有着神秘莫测的强大力量，能将他扶上青云，也能将他瞬间打落地狱，让他生不如死。 宋恩上师，待会儿。嘘。 宋恩做了个手势，洪瑞立马噤声，不敢再说下去。他们已经到达目的地了。眼前这一整间被黑纱罩得严严实实的屋子，就是孕育天魔魂魄的地方。洪瑞天马行空地想，这地方位于边境上属于谁也不管的地带，周围全是遮天蔽日的茂密丛林，来到这里不要说路牌村号，如果没有当地人带路，肯定会迷失方向，最后死在这里。就连卫星定位未必也能找到这块被遗忘的角落。然而这个地方又不是完全的与世隔绝，需要什么资源随时可以通过宋恩以及他的仆从们去外面的繁华世界调动。也许正是因为如此，这位大人才会选择在这里重生。走神只有一瞬，当宋恩揭开黑纱一角弯腰进入的时候，洪瑞立马收回了注意力，学宋恩的样子，从揭开的那一个小角里小心翼翼地探入屋内。 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